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于飞，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晴，偏北风三四级，阵风六七级，平原地区最高气温零下四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三级左右，山区阵风六七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零下十一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指数为19，空气质量一级优。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多区消防集中开展平安夜消防安全夜查行动，国奥村顶层加盖违建迟迟不拆除，腾讯游戏发布元旦假期未成年人每天限玩一小时游戏。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2022年服贸会市场开发工作昨天启动。2022年服贸会将继续从品牌赞助、广告招商、特许经营、商业运营等方面增加赞助商层级，丰富回馈内容。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的报道。 下面我们进行服贸会特许经营商授牌仪式。 在24号举办的2022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市场开发工作启动仪式暨合作伙伴授牌仪式上，服贸会全球合作伙伴、战略合作伙伴、支持单位和特许经营商等获得授牌。作为特许经营商企业代表，北京工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市场营销部副部长丁斌介绍说， 今天会场大家佩戴的口罩是由工美集团设计制作进行赞助的，通过服贸会这样一个平台有很好的推广宣传促进作用，我们可以对接京东，以及以往本身跟北京银行、中国银行也有一系列的合作，双方的联系更加紧密。 首都会展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周一伟介绍说，2022年服贸会招商招展工作正在进行，将增加赞助商层面，丰富回馈内容，综合服贸会筹办实际，制定差异化回馈服务方案。 我们也面对2022的新的主题内容，特别是在双碳政策下，吸引我们企业加入到这个行列里边，我们为他们也增添更多的平台，推广他们国家的战略，还有数字化平台继续的推进。那么据去年习总书记在服贸会上提出的北京经交所的情况，我们会给更多的中小企业创造更好的融资的平台。 昨晚，通州、石景山、门头沟等北京多区消防支队联合各自辖区相关职能部门和群防群治力量，重点围绕商场、市场、宾馆、饭店、公共娱乐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平安夜消防安全夜查行动。其中，丰台区李家峪村南工业区有宿舍使用聚苯乙烯彩钢板搭建，三间宿舍当场被临时查封。同时，贝壳易华教育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被发现儿童户外娱乐场所堵塞了环形消防车道以及消防车通道，该公司被责令限期整改，并处50000元行政处罚。据统计，丰台全区共检查各类场所2683处，发现隐患115处，临时查封建筑4处，进行行政处罚罚款80000元。新闻热线今年8月曾经报道过，朝阳区国奥村小区多位业主家中一到下雨就出现漏雨现象，大家认为这与楼顶加盖违建破坏了楼体结构有关。报道播出后，有关部门表示将加大执法力度。然而4个月过去了，业主们再次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楼顶的违建依然没有拆除。新闻广播记者川子再次探访，详细内容来连线他。你好，川子。 主持人你好。 那首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最近探访了解到的情况。 时隔4个月呢，我最近是再次来到了国奥村小区，看到这个顶层的违建呢依旧是老样子，在东西区这48栋板楼的这个顶层呢，基本上都有这个加盖的这种违建的房子，然后样式是各不相同。那么我呢也以这个看房为由，跟随这个房屋中介的工作人员呢，来到了东区一栋正在出售的这个顶层房源中，看到业主在楼顶的这个露台上又加盖出了一层，也就是说在原本2000多平方米的这个房屋的面积的基础上，又加出了近200平方米。那中介人员在向记者推荐时呢，将这套楼顶的房源称为复式房，但其实呢在规划中这并不是一套严格意义上的复式房。那么另据中介介绍啊，加盖的一层面积呢不在房本中体 现。加盖部分的表面上不算在这个买卖的面积内，但在房子的总价中却隐形包含了这个加盖面积的钱。此外呢，中介的工作人员还向我透露说呢，这个小区的加盖因为现象太普遍了，所以这个违建拆除的可能性不大。这个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那属地有关部门是如何回复的呢？ 在上一次今年八月报道播出后呢，奥运村街道办事处对此事作出回应称呢，对古奥村楼顶的这个违建呢，将会进一步加大执法力度，来强化它这个执法效果，会通过约谈物业公司，加大对小区内的这种巡查监督力度，来发现楼顶的这个违建苗头，立即拆除，确保不形成这个新增违建，同时呢，严控小区楼顶历史遗留违建，杜绝出现这种改扩建的行为。但是呢，很多业主对这个说法并不认可。那大家认为说啊，它就算是在2008年加盖的这个，但它也是违建，只要没有合法的手续都是违建，所以只要是违建就应当被拆除，而不应当被保留。那么针对业主的这个质疑呢，我也询问了属地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表示说呢，2017年建的违建呢可能就已经这样了，那么2017年之后呢，目前是没有新增的违建，说这个拆除的问题呢，还是应该以城管的这个为准。那么我也查询了解到啊，北京市禁止违法建设若干规定中，其实在违建的定义中并没有对这个违建建设时间来进行一个界定，所以说他们所说的这个2017年这个分界线是怎么来的呢？而且为什么以2017年作为这个历史遗留违建和新增违建的一个划分依据呢？我也询问了国奥村的这个城管执法队工作人员，表示说啊，这个事情目前呢他也不方便透露太多，他只知道这个国奥村东西区里面有很多违建，但是并不是说拆就能拆了的。然后他说这个涉及的面呢比较广，涉及到一些政策问题。那么这名工作人员说的这个政策到底是什么政策，让国奥村小区的这个违建被归为了历史遗留问题，迟迟不能够拆除呢？新闻热线将继续追问主持人。 好的，感谢川子的介绍，再见。 再见。 我国首部医保基金监管蓝皮书《中国医疗保障基金监督管理发展报告2021》近日发布。蓝皮书共分五个部分，介绍了典型国家医疗保障基金监管的经验和教训，选取四个省级行政区和五个地级市对医保基金监管的改革成效和创新经验进行了总结分析，选取定点公立与非公、综合性与专科等六家医疗机构，对其内部医保管理的做法和经验进行论述。腾讯游戏发布关于元旦假期未成年人游戏限玩的通知。2022年元旦假期前后，腾讯游戏旗下在中国大陆地区运营的网络游戏面向未成年人的游戏限玩执行如下：未成年人可于2021年12月31号周五、2022年1月1号到1月3号的每天20点到21点之间登录游戏，请各位玩家合理安排时间，适度游戏。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下午晴，偏北风3-4级，阵风6-7级，平原地区最高气温-4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偏北风3级左右，山区阵风6-7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11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指数为19，空气质量一级优。目前全路网交通指数4.4，轻度拥堵。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以及全国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小飞，主播于飞，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智能时代。 北京新闻广播是以新闻为特色的专业广播频率，也是北京广播的主频率。 北京的声音是北京新闻广播一张响亮的声音名片，都市风格，时尚气息，鲜明个性，融媒特色。 每天清晨7点，北京新闻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小财富得到最大用途，财富新动力，我们一起小财。 大城小事，讲述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记录北京。 调频94.5兆赫，94.5兆赫，中波88千赫，88千赫，全天24小时，随时听，随心听。 无人驾驶汽车、 扫地机器人， 可以给我玩， 干什么都可以。 未来，人工智能更懂你，你更懂未来。拥抱智能时代，开启无限可能。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技节目《智能时代》，我是主持人静乔。我们的智能时代呢，是2021年新闻广播开设的一档关注人工智能领域的一档科技节目。那么到今天为止呢，已经陪伴大家来到了第52个周末。今天和明天的节目呢，可以说是我们节目在2021年的最后两期。不过大家千万不用担心，2022年我们还是会继续的陪伴着大家。静乔会继续在每周六和周日的固定的时间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人工智能领域发生的新鲜的事儿，还有热点的话题。不过呢，我们可以说是更进一步的要走进智能时代。为什么这么说呢？从2022年开始，智能时